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每每进入冬天，都是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我们也会发现身边的家人朋友，无论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生病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小朋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相关的话题，希望专业人士的解释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天天健康，远离疾病。 病人太多了，最近反正生病的孩子特别多，因为本身冬天就是孩子生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嘛。普通感冒的话，那么就是季节性的感冒，孩子的发烧不会像流感这么高，一般的话流感会，就从发烧的程度上来讲，流感的发烧程度会比普通感冒高的啊，一般会突然的高热。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流感的孩子的话，他的这种肌肉酸痛啊、乏力呀、啊，孩子的这种全身的这种症状会比较重。还有一个呼吸道症状啊，流感的孩子的话，他可能会也有明显的这种咳嗽、流鼻涕，所有的这些症状，流鼻涕、流眼泪这些症状都会比普通感冒要多一些。 那如果之前没有给孩子打今年的流感疫苗，那现在再去打还来得及吗？ 现在就是流感的高发季节的话，打疫苗，一个是它产生抗体的时间，那么已经因为需要一个月4到6周产生抗体，那可能来不及。再有一个的话，有可能就是现在不建议孩子打疫苗，就是打完疫苗以后孩子抵抗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可能合并其他的感染，所以这个季节的话，流感高发季节不太建议孩子打疫苗了。 感谢来自儿科的李英主任为我们做的解释。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来自建泽中医诊所的刘钊大夫再来和我们说说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流感和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 普通感冒和流感呢，虽然疾病的名称相似，但实际上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疾病。导致普通感冒的原因呢，一般是一些常见的，像这个鼻病毒啊、腺病毒或者是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那么导致流感的病毒呢，一定是流感病毒啊，从病原上来讲是不一样的。流感呢，通常具有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但是普通感冒呢，传染性就比较弱了。流感的起病非常急，普通感冒呢，相对来说起病慢一些。从发热上啊，这个症状来讲，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发烧。那么流感和普通感冒也有明显的不同。流感呢，一般一开始起病的就是。的时候啊，就是发高烧，但是普通感冒呢，一般呢发热的程度比较轻，或者呢没有发热的情况。那么全身症状呢也是流感更重，普通感冒呢比较轻。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鉴别呢，就是普通感冒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呼吸道症状呢比较重，比如说鼻子堵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或者嗓子不适啊，可能会咳嗽卡痰什么的。但是呢，流感初期的时候呢，一般仅仅表现为发热、关节痛、头痛，很少出现上呼吸道的这些症状。等流感的这个发烧的情况退去了以后啊，可能才会出现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当然这个不绝对，但是呢这种情况呢比较普遍啊。流感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常常呢会有更严重的并发症，尤其对于老人和孩子。那普通感冒呢相对来说并发症比较少。所以总结起来看，流感的发热情况要重，全身的症状啊也要更重一些，那么有比较明显的传染性。所以呢在冬春季节这个流感比较好发的季节，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啊这个预防流感，尤其要注意关照老人孩子和平时体弱多病的人士。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预防流感以及治疗流感。 流感呢因为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所以呢最重要的预防就是适当的隔离。那么在流感高发的季节，应该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平时呢注意开窗通风啊。还有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就是流感呢不仅仅是通过空气的平常说的呼吸道飞沫来传播，这是一个流感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但是皮肤啊直接接触是也有可能传播的。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呢一定是在咳嗽的时候在打喷嚏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呢用自己的袖口或者是肘窝处来掩盖口鼻，不要用手，因为用手呢掩盖以后呢，那么我们手上呢可能会沾染很多的从这个呼吸道喷出来的这种飞沫，那么这里边呢可能会带有一些致病的病原，也就是说病毒。如果呢我们再通过触摸包括握手啊这样的行为，那么就有可能呢导致流感的播散啊。除此以外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适时的增减衣服，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多锻炼身体来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流感呢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一般病程到一定时间之后，那么症状呢即可以自行消失了。所以呢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在家适当的休息，这样流感呢通常是可以自愈的。那么流感的治疗呢一般是对症处理，在症状比较重的时候，伴随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选用中药治疗。中药呢要根据身体的具体表现来用。一般市面上售卖的那些就是中成药啊，有的可能写标示有抗病毒的作用，但是呢因为那些药物的性质呢比较寒凉，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这个具体的人，所以呢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流感的西药治疗呢，我们可能听过达菲啊，就是奥司他韦这个药，那么治疗甲型流感的一个药物，当然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具体的需要来使用啊，不可以自己购买使用。除此以外呢，流感呢并没有特殊的药物，当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候，比如说合并了肺炎，合并了心肌炎或者其他的具体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对症的治疗。对于这个流感本身呢来说呢，实际上呢通常那个充分的休息以后常常是可以自愈的。一般呢发热呢甚至是高热可能会持续5天之后呢症状会逐渐好转。所以在患了流感以后，其实适当的休息隔离，然后注意多饮水，注意营养，那么一般来说呢对于一般体质的人士流感呢是通常可以自愈的。 经常会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地下几场大雪就好了。也许这话说的不无道理，但是真正的远离疾病的方式，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就只有做到积极锻炼身体，摄入充足的营养，以及保持良好的心态。当然，漫天飘舞的雪花也是每一个人在冬季所期待的，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只有下雪了，那才是真正的冬天。 雪花飘，飘起了多少美丽。雪花飞，飞起了多少情缘。烟花开在雪中。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歌曲当中，我们感受了漫天飘舞雪花的意境。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感受来自帮帮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吧。喂， 哎， 你 好，哎， 阿姨你好，我是方明。 哎呀，你好，哎呀，我找了你3个月。 啊，怎么这么久啊？ 因为吧，我一直听你们的广播，但是呢，我没有手机，因为我吧年龄大，75岁了。然后呢，我家里有个卧床的病人，我天天守着他。 您75了，我听您的声音，感觉一点也不像75的，真的。嗯， 那个我爱人他已经瘫了20多年了，我就照顾他，所以我就离不开，要不然的话我就去找你们了。我是听你们那边有一个那个困难的那个孩子那个拍卖，那个因为有些东西都是新的，我说给你们拿去拍卖，有一分就是一分钱呗。就这样。 您都有什么呀？ 我呀有一个不锈钢的暖瓶，都是新的东西啊。 嗯， 还有呢8个那个我就买山药粉他送的那摇摇杯，有8个呢。那个摇摇杯啊，我想起来它能做什么用，它是给我们做摇那个山药粉均匀，但是呢它可以做什么，我听广播呢有那个打蛋器哈，坏了不能弄，用这个摇摇杯啊打鸡蛋特别好。可以打成这个啊，他们做什么的蛋糕啊做什么的哈，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完了喝水也行，他那摇摇杯他说的是挺贵的哈，但是我呢用不着每次送两个每次送两个，我现在有8个呢。我说都给你们拿去拍卖。然后还有4个陶陶瓷的杯子都带盖的啊，都是新的啊，还有一个那厨房那个排风扇都是新的，完了就是这些，特别好，包装的特别好，拎着就走。 特别感谢您啊。 哎，不就我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好，就遗憾的是我因为没法跟你们联系，我没有手机。 您怎么看待公益活动这件事情呢？ 哎呀太好了，我特别特别愿意做这方面工作，说真的。我们家呢其实我爱人他是因为救火负伤啊自残的。80年代救火，所以一直我照顾他。我的这个人嘛，因为70多岁嘛，原来我们都是那个年代啊，学雷锋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是帮助别人，关心他也比关心自己为重，都是这个理念。所以吧，我见着谁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的，我都特别特别帮，我能尽的我都尽这方面的。反正不管在哪儿，只要碰见了，说我爱人住院的时候做手术，人家那个也有那个站在外边等着手术等待室往外推哈，哎呀旁边有一个人啊聊天嘛，哎呦我说谁在做手术，他说我的孩子，哦宁夏的一个男孩，农村的，我说哎呀，我说你农村的，你孩子多大？3岁，脑袋有问爱人陪着他，哎呦我说你住在哪儿啊，他说哎呀没地方住，住在大厅里，哎呦我听着好可怜好可怜，我这兜里边就500块钱，我就给他了，他呀我也不留名，他我也不问他名，就我就这样，我就是觉得看着有人家有难吧，我就特别特别觉得心里边哎呀应该帮人家。 一听就是一个特别热心特别善良的人啊。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我天天听，我就把我的电台呀，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要干很多的活哈，这都是几十年的习惯了，我就第一件事把收音机打开，就定到咱们这个台，就107.3，就定这个台，就听下来。 虽然您没手机，没法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但是您每天都听我们的广播， 每天都听。我也帮过好多人，就人家要什么东西啊，需要什么的，反正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都这样做。反正我觉得做人嘛。 那您是个热心肠，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您一样，也是热心肠啊。 哎呀，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对我来说呢，哎，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虽然我每天就是守着爱人卧床嘛，这拉家都是尿啊什么屎啊都是我吃好，那我已经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吧，我就觉得哎呀真好。 这么多好人啊，有些人让我感动，有的时候我都热泪盈眶的。我觉得我这人是听到人家特别感人的事儿吧，我就特感动啊。你们特好说的，而且又那么活泼，都让人挺高兴的，听了以后很舒服。 好，谢谢你阿姨给我们这么高评价啊。 是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也不太会说嘛，好多感受还没说出来 啊。没事，以后有机会我们慢慢说啊。 哎， 还有一个事儿想跟您聊聊。您刚才也讲说您照顾爱人照顾了好几十年了，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就是这些很难的事情，不管是体力上啊还是这个心灵上啊，您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呢本身是去救火，煤气罐爆炸，然后大脑伤了。首先呢他这种行为吧，我就觉得还是正能量的哈。去了以后呢，那个年代吧，好多朋友啊都说我，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让你爱人去救火，烧成那样谁管呢。哎呀，弄得我当时好像我做什么错事似的，抬不起头似的。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没错呀，几次住院什么的我都是家里人照顾，而且呢还有工作从来都不带迟到的，也不带找退的。好在是什么呢，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想吧，你怎么都是过，对不对？你愁也得过，你那个高兴点儿。另外呢，我不能愁啊，你看他那样的，我这个家那时候孩子小嘛，孩子才有个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的嘛，我还得把这个家挺起来吧，是不是？我绝对不能躺下，我还不能让他看见我哭哭啼啼吧，我得给他笑脸，我得安慰他呀，是不是？我就这么想，所以呢那我自己找乐呗哈。 您都找什么乐了？ 哎呀，我在家因为不能出去嘛，不能出去呢，我就在家里边种花啊，在我们草坪上种好多好多花。然后我们听广播嘛，广播一到春天呢，人家说去看那个婺源去看菜花，我们去不了。我说你别着急，我给你种，我给你种，我在这外边种了一片菜花。 哇，哎，您太棒了。 然后我种了以后，我们那些对面的楼啊，还有邻居，我们都特别高兴，他们都来照相，他们说哎呀真好看。然后就在那阳台上给他种的菜，我们家的菜呀、啊、我们不买菜，整个夏天要菜就冬天买点萝卜买点白菜，整个夏天的菜都是我种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 是啊，而且好啊，方便呢。我没有时间出去买嘛。种那边西红柿啊、青椒啊、苦瓜呀、啊、丝瓜呀、白菜、油菜、菠菜、馅儿菜、韭菜。 您家快成蔬菜大棚了是吧？ 没有棚，就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种。 这至少对您来说是一种安慰、 哎、 是吧？寄托哈、啊。 因为我看着这花，满眼都是绿的，有红果呀、黄花呀、绿叶也好漂亮。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家吧没有空调这么多年，但是呢我们家的温度啊最高是29度，因为我周围全是绿植，我把绿植包围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家就有阴凉啊、不光有阴凉，我们家空气质量还好。整个我在下边呢种了好多那个金花啊、无花果、石榴、香椿，而满地的种了一片，把我们左邻右舍那地都得种上那个叫草茉莉。草茉莉晚上开花很香啊，也好看。 您整个一个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城市当中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花果山是吧？ 对。我们那些人每年春天这么多到这遛弯，哎呀你真是小花园。习近平在那个第五次城市工作会议上就说，要用城市居民勤劳的双手美化我们的城市。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忠实践行者。物业的那个管理员说，阿姨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哎，你能不能把这一片都给我绿化。我说我尽量吧，我周围我有多大能力我用多大。 哎，您知道我跟您聊天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如果不了解您的情况的话、 啊、 会觉得您是一个无忧无虑天天就是玩乐那么一个老太太，但其实不是哈，其实您还是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心事的。 我们感受不到，对， 想不到。 您的笑声当中啊，充满了感染力，充满了力量，真的是挺让我佩服，也挺让我感动的。您在照顾这样的卧床病人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吗？ 那我现在是照顾病人，那我一定就把这个病人照顾好。我要干什么，我就琢磨什么呢？我就看了好多好多那个护理的书啊，什么养生的书啊，中医的书啊，我买了很多，就在钻研哪方面啊，从他的饮食啊、情绪啊、康复啊这块我都学，我都跟他做。大夫特逗，大夫来了以后，大夫说：“哎呀，我们做了那么多家，就没看着我像你这样的搞得这么好的哈，照顾得这么好的。”他说：“你比我们搞康复的做得还好。”我说：“那我是用心在做。 ” 然后我还得让他高兴，每天还逗他吧，对不对？让听音乐、听歌什么的，让他心情好。 不光要关注他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特别重要。 太重要了，他不高兴的话那哪方面都不好。 经过这么多年啊，我看你也是成了大半个专家了是吧？ 专家谈不到，反正有一些体会。 阿姨，我觉得您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一方面要照顾爱人的身体，然后一方面还要照顾他的心理，其实您自己的这个心理也需要调节。您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吗？还是说也是经历过一段比较难熬的日子之后才慢慢的转变过来的呢？ 慢慢的。开始呢，我呢指导思想就对的，但我一下接受不了，压力好大，你知道吗？ 嗯， 我得过抑郁症，得了5年呢。因为那时候吧，工作上有，那时候还没退休嘛，40多岁的时候，工作上压力也大，完了孩子压力大，我得弄两个孩子上学，我当时心里就翻个，哎呦，多着这事儿说几天都说不完。 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在很多家庭琐事的牵绊下依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就像我们的一位热心帮友所说的，在参与公益活动的同时，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感，以及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所能够感受到的快乐，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是啊，京城帮帮团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让我们的世界也变成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让我踏雨送你把伞，让我迎风把你冻僵的手儿和暖，你的微笑照亮我心灵的家。相逢一望从此结缘，同船共渡没有过不了的险滩，前尘光暗能驱散人生的风雪， 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相逢一望从此结缘，同船共渡没有过不了的险滩，阵阵生的风

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吧。 他没说孩子多大吗？ 宝宝两岁。 两岁是吧？其实两岁我们孩子的体检啊，它是分年龄段的。比如一岁以内的话，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免疫接种程序的话，孩子定期，那么他要接受免疫接种的话，那么我们要完成，就是我们社区接种的医生要完成对孩子的常规体检也就是说一岁以内几乎是每个月孩子都要进行一次体检的。那么特别是六个月以内的话，应该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做体检。在新生儿期结束以后，然后42天，然后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这样都做常规的体格检查、发育检查。还有就是6个月以后，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两个月一次8个月、10个月、12个月1岁，然后1岁以后按我们的那工作规范的话3个月一次，就是说15个月、18个月、21个月、24个月这样的。2岁以后的话半年一次就行了。也就是2岁半一次，3岁入园一次。那么入园以后，我们会每年为孩子组织，就是在幼儿园进行这种体检。 好，这是正规的体检的一些流程哈。 对， 说到体检吧，就是我觉得大人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是看一些血常规的时候哈，它上面各种各样的数字啊，和名称特别多，然后。箭头往上的，箭头往下的， 对，特别是孩子，你知道吗？箭头是什么判断出来？它机器默认的，一般都是大孩子的值，就是或者是成人值。小孩子其实年龄段不一样，日龄不一样，他那个跟后标准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箭头特别多， 然后一看就懵， 对，一看就懵，箭头特别多。 没箭头还好，一旦有箭头，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总是觉得跟那个标准值不一样，然后心里就开始打鼓。 其实没箭头是不对的，我跟他们说。那么如果一个小孩子啊，真的3个月之内的小孩子，所有的值完全都跟后边成人值或者大孩子值都一样，绝对不对，没箭头是不对的。 看体检表得会看啊，要不然真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那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当我们达到一个，尤其是血常规的， 六岁以后，基本上就完全可以跟后边的那个，你就看跟后边那就默认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说有一个箭头往上或者箭头线往下，这怎么办呢？ 也不用太焦虑。那么其实我们看主要是看白细胞，我们就看白细胞总数。分类的话呢，如果在一个正常范围波动，那分类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你有病理的问题，生病了，我们可以要看分类。正常的体检的话，看一个白细胞的数。然后呢，我们现在还体检的时候还看，因为过敏的孩子比较多，我们还要看嗜酸细胞的分类。比如嗜酸细胞分类比较高，那么我们要提醒，哎，注意一下孩子可能最近会不会有过敏的这种倾向啊。然后我们要看血常规，那么要看血色素，就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的话呢，基本上孩子们如果在120以上啊，110、120这样以上就没问题，说明不贫血 啊。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吧，就是有些问题啊，其实家长不用操心。关键是您操心呢，你也不懂，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就是科学 对 或者说医学的一些数据。 对，你就说我们就从红细胞开始，然后到整体的这个红，大概有7项。那么那里边的话，它表现的内容都不太一样的，而且正常人我们都不看。除非你这个孩子比如说有问题了，我们再去仔细的分析那都代表什么意义。 那个其实只是给大夫一个参考，让他来判断出病情的一个数据。 对啊，因为你采血的话还跟很多的采血方式有关系，比如你的末梢血，你就采手指末梢血，血小板没什么意义。你除非你是静脉血，我们才看血小板。手指的血小板一律都是非常高，你一扎完了以后血小板到时候凝聚，那非常高的血小板没什么参考意义。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上，就是跟这个专业技术啊，包括医学知识啊相关的事儿，咱们没有必要太纠结。 哎，特有特较真儿，家长这样特别较真儿，然后就非要说 弄明白是吧？ 箭头，对，我每次都得给这箭头怎么回事？那箭头没什么解释明白了，他也踏实了。你好吧，反正我给你解释清楚了，我也踏实了，你不要再问我了。 关键是一个家长这样问您，这一天得 特废话，知道吗？就是特别废话。 好吧，您其实这些问题可以上网查，或者不行您上医学院 拿本书查查， 进修2年哈。好，当然这是玩笑话啊，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问到了一个小朋友腿疼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宝宝啊，一到天冷的时候啊，就喊自己腿疼，6岁半了。他说这是关节炎吗？ 小朋友有得关节炎的吗？ 这个孩子的关节炎跟我们成人所谓那些关节炎还真不太一样的。如果说他是总是闹腿疼，我建议要看一下局部，比如说我们孩子，你让他指一指，六岁多能说清楚我哪儿疼，对吧？如果就是关节啊，比如说膝关节或者踝关节疼的话，你再看局部有没有肿胀，摸一摸，用手摁一摁，摸一摸，有没里面有没有一些液体啊，就肿，有没有肿，有没有红肿？如果真有这种问题，肿了、红了，那么真的要去医院看一下。 哦，就是小朋友腿疼，还有一种就是他那种生长痛， 对， 是吧？ 对，其实生长痛的话呢，它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诊断，那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好像就跟告诉家长，好吧，他生长痛。其实生长痛跟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么第一，营养，这个营养的话很复杂的，就是特别是跟钙相关的。那么除了你要喝好奶，然后还要晒好太阳，可能要补充维生素 D 以外，那么还有其实活动。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可能有就是孩子容易疲劳，他描述不清楚，特别是跑了一天了，躺在床上，腿疼，疼得特别厉害。这个时候，那么家长可以告诉他，好，你明天啊，咱们看一下，稍微的让他稍微限制一下孩子跑跳这种活动，再观察他的情况。 说到这个生长痛，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我家小孩已经七岁了嘛，七岁多了，然后那天也是回来说， 正是这个好动的时候， 腿疼，然后我说，呦呦，你怎么了？哦，没事儿，我是生长痛。哦，他自己说是生长痛，我都懵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小孩也都是聪明的很啊， 对对对， 他们会自己找答案的。 对对对。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家里五岁的孩子，男孩子，发烧惊厥，好了，现在呢有几天的时间了，现在呢出现了舌苔有些白，脸色有些黄的问题，当然这是中医的说法啊。他主要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饮食上该怎么注意，能够让身体恢复的快，同时又避免消化不良，主要是想问问注意事项。五岁发热惊厥， 这个其实我还是想建议他，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啊，他如果是去医院看过的话，那么我们五岁以后的这种再有热性惊厥要注意做相关的检查了。因为年龄偏大一些了，特别如果说他体温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就抽，比如不到39度就抽，这是一个。还有那么年龄稍微大一点了，他还在抽的话要做检查，比如像头颅的影像学啊、脑电图什么，这些都要查了。查以后如果就是一个单纯的高热惊厥啊，没什么问题，那么还是要注意一个护理。从饮食方面的话，那么现在因为孩子生病以后，他的肠道也是功能也是非常弱的，就是清淡啊，吃的清淡一些，不过要保证我们孩子入量里边要保证水要喝足，充足的水，再有就是可以吃一些含水分多的一些水果啊，但是不要太甜，含水分又比较多。那么青菜这些，肉啊、鸡蛋要少吃。 说到高热惊厥啊，我们之前也讲过相关的话题哈，因为他这个宝宝大了一点，所以要多说两句。但是之前三岁之前的，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对，单纯的高热惊厌的话呢，90%以上都是，90%左右吧，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新手爸爸们如果真的碰到宝宝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小宝宝碰上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有一个蒙一个。 绝对绝对啊，太吓人，因为孩子的表现是非常恐怖的，让人看起来。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之前两天问过，就是家里的小宝宝总爱吐舌头，有没有问题啊？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听众就是根据个人的经验嘛，分享的就是叫小孩子好奇，这个年龄段好奇 好玩呢，是吧？ 今儿主任来了，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多大了这个孩子？ 小宝宝，他没有说具体， 因为太小不可能。因为我觉得太小不可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然后他是一种心理的表现，就觉得他好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啊，我们太关注他这个事儿了。比如他吐舌头的话，我们全家人的表情都不一样了，神情、神态、表情、语气，马上，哎，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孩子啊，他什么都知道了啊，他就会发现。我一有这个表情，一有这个表现，家里边全家都关注我，都围着我转啊。 他就想吸你。 这一岁嘛，他是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然后他觉得，哎，那什么，大家都放下自己手里的事儿了，都来关注我了，那我下次还这样。下次还这样。所以对孩子的一些，我们觉得你只要保证孩子安全范围之内啊，觉得他非常安全的，似乎觉得是他又没什么事儿，其实觉得不太正常的一个表现的话啊，或者动作或者表情，那我们就冷处理， 不搭理他， 不搭理他， 好吧， 分散注意力。 对，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好奇接 另一个好奇。 对啊，他吐舌头吐吧，然后你不管他，拿起他特喜欢的一个玩具，或拿一棒棒糖特喜欢的，哎，这是什么呀？他马上停了，然后这有什么问题？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嗯，那你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也想请主任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宝宝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对自己的很多身体的地方都特别好奇啊， 嗯嗯嗯、 还有哪些，比如说习惯性的一些动作呀，或者阶段性的动作是属于正常的呢？嗯、吐舌头算一个哈、嗯，觉得好玩。 还有好多孩子会就是用两个小手小拳头来敲打自己头部，噔噔噔噔噔。 好玩、 嗯、对对对，好玩。有的时候他也是可能会，比如说我们头上有一些不舒服，湿疹，大人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不舒服，这样抓，家里就特别特别紧张，说哎，他怎么回事，他怎么总抓这个头，那么他就开始这种习惯的动作，哦，他就觉得玩、 哦、 嗯，还有的孩子就是表现肢体的，比如肢体的扭动，眨眼睛，动脖子啊、哦、这些都有可能 啊，就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正常的。如果说他没有什么疾病的原因的话，嗯、他慢慢的就不用管 他。那我们就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特别频繁的、特有规律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要当然要注意啊、嗯，因为还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有问题。那怎么注意呢？就是分散注意力啊，用他喜欢的，他平常特喜欢什么东西。比如我告诉他们，我说，哎，小男孩都特喜欢看那动画片哈、啊，什么一个奥特曼什么之类的。你打开动画片，你让他看动画片的时候，他还有没有这种动作？如果还有，那么。去医院 哦，是这样的， 嗯， 哦、 嗯 明白了、嗯，这就是区分是病理性的，还是说这个好奇心？ 对，要分散一下的注意力。当特专注什么事儿的时候，那么就把这事儿忘了，那咱们就不管他了。 嗯。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呢，也挺普遍的啊，想问一下李主任，小孩晕车怎么办？ 哦， 他说和成人一样的处理吗？ 嗯， 贴个。像橡皮膏在肚脐眼上， 哎，这个偏方其实我也说不出来道理哈、 啊， 好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从小晕车晕特别厉害， 啊、我也晕。 这个招还真有用，可是我真的说不出来。我也问过我们中医大夫，我说这到底什么道理啊？好像我也他们讲的我也听不懂。这个偏方还真的挺管用的， 啊、 哦，真的挺管用的。虽然我说不出来道理啊，所以就是小孩子，我觉得完全也可以。不过确实是孩子晕车，他表现不太一样的。如果说他每次表现都非常非常剧烈的话啊，那么还要注意，就是剧烈的呕吐啊，我们要做好准备。 嗯，那之前呢、嗯、做的这些准备活动，除了刚才您说的特别就对很多人都管用的贴墙皮膏之外啊、 嗯、 就是比如说什么注意休息啊、别吃饱了也别饿着呀。 对对对，少吃那种液体的流食的东西，上车之前少吃。那么可以就是吃一些比较松软的，像松软的面包啊，或者我们就是干脆就是家里那些馒头啊什么的，都会舒服一点。再有大孩子我觉得要备一些药啊，备一些药，因为晕车药大孩子我们是可以吃的。 好、这个晕车它遗传吗？因为我记得我妈妈就晕车、后来我也晕车，晕得还挺厉害，我就一直觉得是我妈传给我的。 其实你知道吗，晕车这个事儿的话，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的 啊，就老琢磨这 事儿。对对对，你就觉得是我，哎，我肯定我上了车我就晕，它有一些心理暗示，所以的话你就觉得我永远在想，我妈晕车晕那么厉害的话，我可能也逃不过去吧。晕车还真没有 遗传一说， 真没有遗传这一说、 哦。因为我有些同学就是小的时候啊，跟我一样也是晕车，后来他们长大都不晕车了。我说，哎，你们都变好了是吗？跟年龄有关系吗？ 有关系，有关系，发育是有关系。晕车跟我们平衡，我们人掌握就是掌握人体平衡这个前庭，它发育随着年龄增大，它发育越来越好的。当然还有经过锻炼，也可以锻炼出来的。其实你。要还晕车的话，你可以去坐坐。你看，我们就那个飞行员，什么时候 知道 吗？那个，你锻炼一下你的前庭功能。 好吧，那个我还是承认我没发育好吧。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问题还挺多的。这位听众呢问到了婴幼儿湿疹的问题、说婴幼儿容易患湿疹，说这有特殊性吗？怎么做才能够使宝宝的皮肤保持清洁卫生，不得湿疹？ 他你看他问题就有矛盾， 嗯 啊，他说怎么做才能清洁卫生不得湿疹？那么现在啊，周围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过度的清洁卫生，反倒是引起这个孩子起湿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过度的皮肤清洁的话，会把孩子的这个他自身的一个皮肤保护层皮脂腺，它就都洗掉了，分泌的皮脂它就洗掉了。 太干净了， 太干净是我们孩子出湿疹、皮肤出问题的一个。原因，重要原因，而且是这个季节啊，家里有小孩子的啊，不要天天洗澡，没有必要天天洗澡，那么两三天洗一次，那个浴液啊，就那些东西的话，一周用一次足够了。 甚至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比如不是特别脏的情况下清水洗一洗就完全可以 冲冲， 冲一冲就可以了，水温而且不要太高。 说到这个干净啊，我们同事之间还在聊这个话题，就在聊这个现在要不要买一个叫什么除螨仪，床上除螨仪。他说这个东西好是好，但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其实人和螨虫已经能够和平共处了，所以我们太干净了。 螨虫我觉得也是比较讨厌的一个事儿，因为现在孩子们就是过敏性疾病越来越多，特别是气道过敏。那么气道过敏就让孩子我们反复的咳嗽啊哮喘，这些孩子的话，那么第一元凶就是螨虫家里边的。所以如果我们孩子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成人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老人没有这种情况，因为老人有一些哮喘的也跟这个有关系的，如果家里边都没有这方面的人的话，那我们只需要一个正常的清洁就可以了。什么叫正常的清洁？晒一晒，衣服嘛，充分的在干燥地方晾一晾，就是暴晒，太阳底下晒好了再穿再用。 对，除非您家里就是有这样的， 就有这样的病，有孩子就不一样了， 因这个过敏， 真的真的就不一样了。 过去小孩都什么玩泥呀、啊、爬树哈、啊。现在好像也很少见了。 哎呀，所以我觉得真是的，就是我们的疾病对我们医生的挑战，就是说你要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它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虽然我们不是学医出身的，但是我们的很多常识和知识也应该随时更新， 一定要有，对，一定要有 更新啊。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李大夫啊，他这个是个体现象啊，孩子六岁了。饭后有呕吐的现象，目前呢测体温不高，35.5度，正常吗？这不好说吧。 因为你看他的从这个问的这个问题里边，我能听出来，这个饭后呕吐绝对不是一个常规现象，对吧？如果说他六岁了，他长期的饭后呕吐，那一定要去医院看了，对吧？那他说明他是要测了一下体温也没事，他只是吃完饭有点不舒服，就很有可能提醒他，就是要观察孩子，可能就是一个生病的前驱期，他先表现不舒服，那么我们又恰恰这个时候呢觉得吃点有营养的吧，吃了肉以后不好消化的，消化不了，那么这种呕吐是一种自我保护，肠道的自我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休息。那么这两天啊，除了注意体温，还一定要把孩子的饮食规划好，那么就不要吃这种不好消化的东西了，再观察体温。没关系的，不差这两天的营养。妈妈们爸爸们还实在太怕孩子缺营养，他那儿发着烧，一个劲儿的还给说吃点好吃，吃点好吃的，这绝对是错误的。 现在的孩子真是不缺营养哈， 对， 一顿两顿没事儿哈。 对， 好，这个您再观察观察吧。如果说他只是偶发性的哈，所以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说老有这个现象，那赶紧去医院。 对对，但如果长期的这样要去看。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宝贝两岁了，是个男孩，到现在还不会说话 哦， 去检查疑似有发育迟缓，就他去查过了，说需要治疗吗？ 如果说是我们语言发育迟缓，因为我们评价孩子的这个发育的话呢，有这么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适应能力、认知这些行为，那么如果他就是语言发育明确的已经经过诊断有落后的话，要进行干预。因为他没有描述，比如两岁的孩子我能说什么，能说出什么。如果两岁的孩子还没有能说，比如爸爸妈妈还不能叫，这绝对是有问题。那如果不能说两个重叠字，比如说我们叫双音字，再见你好，如果这还说不出来的话，那么他能说双音字爸爸妈妈啊，宝宝这样能说，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轻度的异常，就他不能说双音字啊，轻度的异常，爸爸妈妈都不能说，一定要做干预了，一定要做康复。 目前看他这个问题啊，应该就是已经去查过了，查过了呢，既然大夫已经给出了一些建议，那遵医嘱吧。 对、 啊、 对对，我们的语言康复现在比较困难的就是孩子们这样做专门语言康复的机构不太多。 好吧，还有家长就是特别爱比孩子体重和个儿，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哈。这孩子该长，只要他没病，他该长他总会长的。另外他个头啊，他跟遗传因素是有点关系的， 50%啊，也就是一半的决定因素，孩子的身高和体重一半的决定因素来自于遗传。 所以您什么个头，您孩子基本上就什么个头啊，您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10岁，经常下午5点左右头的左边中心疼，这孩子形容得很准确啊，头的左边的中间疼，什么原因？ 那一定是孩子有，他能描述得很清楚，那样一跳一跳的这种啊，我 建议就是看他头疼的时候有没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还有视物模糊，就看东西我都看不清了，还有呕吐，疼起来的话我就要吐，那么要去检查，一定要去查，一定要去查，可能会做很多的检查，比如头颅的影像学，比如核磁 CT 这个要做，再看一下孩子，比如看看他有没有血压的问题啊，有没有代谢的问题，这些都要看一下。如果他能忍受，那么没有这些情况，可以暂时先看一下，再先观察一下，也不要积极的用药。那么其实有很多的神经的神经问题，比如孩子神经比较紧张、疲劳，孩子睡不好觉，就十岁了，可能功课有的时候 比较紧，在下午五点刚好是写作业的时间。 对对对，一天了比较疲劳了。再我看看孩子呢，眼睛有没有问题？有的孩子其实是他这个时候他不知道眼睛有近视的问题，或者有远视、有散光的问题，他都会引起来孩子用一天了眼睛疲劳，下午开始头疼 啊。现在小孩头疼的还挺多的，就一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病理原因，还有一方面就查一溜够，最后发现没事儿，有很多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对对，紧张、 紧张造成的。所以您通过两方面入手吧，先去做常规的检查。我估计一直没做检查，可能因为也是孩子学业急， 可能也不疼。他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疼。如果说孩子疼的已经有刚才我说那种症状，他肯定去了。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儿科的主任李英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对吧，没事儿嘴巴嚼那么几颗满口生香，可是你吃过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吗？你知道当地的核桃还有编号吗？ 其中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33号果就以皮薄、仁大、高营养、高出油、无空壳、坏核的特点赢得了内行人的喜欢，吃核桃它是当仁不让。 如果100元一斤的价格让您望而却步，那今天的团购您一定别错过，199元五袋，每袋才39.8元。 赶紧先来公布热线啊，4007106108，4007106108，39.8元一袋。其实啊，这个价格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完全是为了答谢大家对于核桃的认可，都是来自现鲜的品牌，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490块钱。这次啊，干脆一步到位，和红枣一样，199五袋，让您品尝。个头大，肉特别厚实，满口生香。 天冷了就是该吃核桃的最佳季节。有听众说核桃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买当零食，香香脆脆的，自己和小孙子都爱吃。还有朋友说鲜芋仙红枣买了两箱，那这一次鲜芋仙核桃有团购也来订两箱。 感谢您的信赖啊，咱们一再说嘴巴干吃的东西选材很重要。天山脚下的戈壁绿洲，新疆阿克苏地区万年冰川，雪水浇灌，每天光照15小时以上，昼夜温差超过20度，日照时间长，温差大，造就出品质极佳的核桃。 而其中33号核桃呢，在生长过程当中保护种子的能力比较强，更好的防止里面果仁不被蚊虫叮咬和细菌感染，所以果壳会比较完整。那这样的核桃呢，坏果率低，外表